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24日，农历新年特别安排，年三十至初四深圳湾口岸24小时通关，年三十及初二罗湖延长运作。 李家超指股市波动，但暂未见不寻常。 金管局就认可机构防范金融罪行而交换客户账户信息咨询公众。 土耳其国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敦促匈牙利尽快通过议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喺1月24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上年嘅除夕咧，烟花汇演之后，喺皇岗咧或者叫做落马洲口岸咧，就系严重一啲嘅挤塞嘅情况啦。有内地嘅旅客咧系滞留咗喺市区，包括太子等等嘅地方嘅，因为搭唔到嗰啲嘅跨境巴士。特首李家超寻日就宣布啊，喺深圳湾口岸旅客同埋车辆服务咧，将会喺年三30即是2月9号去到年初四2月13号24小时运作，这个是深圳湾口岸旅客和车辆服务。另外罗湖口岸都会在年30和年初二两日是这个西巴克年初二，就是新春烟花汇演这两日，年30和年初二新春烟花汇演当晚就会是延长运作两个钟头，去疏散一些的分散一啲嘅跨境嘅人流噶，咁而東鐵線方面都會延長嗰個服務時間去配合嘅。咁一方面有口岸咧就係24小時運作，另外咧喺鐵路口岸、羅湖口岸方面都會延長啊，有兩日係延長個服務時間嘅。咁整體嚟講，係咪可以避免到之前喺除夕夜發生嘅一啲旅客滯留嘅情況咧？18723講下你嘅睇法。另外巴士方面咧，會因應到一啲嘅口岸啦，24小時。開嘅時候，佢哋嘅配合又會係點樣呢？之前有冇同政府佢哋業界都有去溝通到嘅咧？呢一方面咁，電話旁邊咧就有永東直巴副總經理蔡成基，早晨。 早晨，主持。 你好，蔡成基，可唔可以講下即政府講咧呢個嘅新年期間嘅呢一個交通安排啊、口岸方面嘅服務安排啊咁？業界嚟講，可唔可以都講下事前政府有冇去諮詢過你哋，或者而家有啲咩準備咧？就住呢個交通安排。 其實就住咗啱啱主持所講咧，響過去嘅除夕嗰個情況出現咗之後咧，其實政府響呢兩個零星期裡面當中咧，都好積極咁揾緊我哋業界咧，就傾緊農曆新年嗰、那個服務嘅班次安排咁樣嘅。咁而今次都特首琴日就宣布咗啦，咁我哋都覺得政府今次整體個速度咧係真係高嘅。系啦，咁而关于到我哋业界方面咧，有咩可以去配合翻政府今次呢个嘅措施咧？咁样，咁基本上当然咧，就正如特首琴日宣布嗰啲日期里面当中咧，以我自己公司为例嘅话咧，我哋会因应翻口岸24小时通关嘅时候咧，会提供翻一个24小时嘅服务俾旅客咯。系啦， 你哋而家本身系皇岗嗰度系咪主要就系皇岗啊？深圳湾嗰、那个服务系有冇嘅有？ 現時嚟講咧，就皇崗口岸係每天都係24小時運作嘅，咁而呢個運作就一直都有喺度係做緊服務噶啦，已經係。咁只話琴日特首宣布嗰個就會喺未來嘅年三十晚到初四嘅翌日啦，咁樣就都會提供呢個24小時嘅通關啦。咁我哋都會就住呢個臨時嘅24小時通關咧，會再喺深圳灣嗰度咧提供一個24小時嘅運作咯。 所以我就想知喺人手度點樣安排啦，係將原本皇崗嗰啲服務嘅，譬如司機嗰啲人手，係調咗去部分去深圳灣，定係其實額外加落去嘅咧？ 一定是額外加落去的，你一如果咁樣係調過去就冇意思啦，係咪嚇？咁人手方面都會分翻開皇崗嘅皇崗啊，深圳灣嘅深圳灣。咁當然業界一直都講緊啦，喂司機人手短缺啊，咁無啦啦咁點可以增加到咁多人手咧？咁樣咁其實當然啦，我哋其實都已經喺過幾兩個星期前同啲司機溝通緊啦，盡可能希望就喺農曆年呢段時間裏面當中咧，佢哋嘅例假或者嗰啲平時嗰、那個平常休息開嗰啲節奏方面，係咪可以放緩翻少少啊？唔好攞足咁多假，咁樣幫幫手去做一個加班個安排咁樣咯，係啦。 到時個班次會係點㗎？無論喺皇崗，亦或係深圳灣嗰邊。 嗱，皇崗方面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因應翻啦，因為其實喺農曆新年裏面當中，我哋都知道啦，其實會喺初一同埋初二咧。 都有一啲大型嘅活動嘅，可能初一有一個所謂花車巡遊啦，或者初二會有一個煙花匯演啦咁樣。咁喺嗰啲期間裏面當中咧，咁我哋都會喺市區加強翻我哋嘅服務啦，就去疏導翻一啲內地嘅旅客啦，去做一個疏散嘅。咁只話除咗集中咗內地嘅居民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忽略咗就其實農曆新年假期嘅話咧，其實港人北上或者回鄉探親呢啲情況咧都係多嘅。咁所以我哋都盡量會喺嗰個初三同初四嘅回港嘅高峰潮裏面當中咧，去加密翻嘅班次嘅。 所以淨係初三同初四加密嘅班次。咁我想知道，譬如初三、初四嚟講，有冇話個班次密到點樣啊？幾多分鐘一班啊？另外頭先講到話其他日子又會係點樣咧？ 基本上先講黃江嗰個服務嘅話咧，咁如果正常嚟講，依家嗰個服務咧，某些線路嘅大概係20至30分鐘一班嘅，係啦。咁如果嚟緊農曆新年嘅時候咧，喺高峰時段裏面當中咧，我哋可以開到大概5至10分鐘一班咯。 深圳灣嗰度咧咁。 黃江而深圳灣裏面當中咧，咁因為其實深圳灣面對緊嘅客源方面咧，除咗深圳之外咧，我哋相信會有一啲大灣區嘅旅客咧，都會選用緊呢個深圳灣嗰個口岸作為出入境嘅咁樣。咁所以到時我哋除咗個班次服務係去到呢個深圳之外咧，咁其實我哋會有另外啲服務嘅班次咧，就可能去翻大灣區嘅城市嘅，例如廣州啊、番禺啊、中山啊、佛山啊等等嘅城市咁樣咯。 我見到有啲業界人士有提到話，由市區開出嘅直通車咧係設有配額嘅限制，咁話除非當局咧放寬班次，否則話過關嘅人數咧理論上係唔會高過黃江口岸。有冇聽過類似咁嘅情況咧？ 事實上咧，本身我哋行業咧一直以嚟都有配額嘅限制嘅，係啦。咁所以喺呢個特殊嘅節假日裏面當中咧，其實每一年咧，兩地嘅政府咧都會就住特殊嘅假期嘅，有一個所謂嘅叫做 ad hoc 嘅配額嘅增加增長嘅，去俾業界咧去疏導旅客嘅，係啦。 所以有冇話而家頭先形容嘅即係臨時加啦呢一啲嗰個嘅配額係去到幾多，或者多咗幾多喺去到？ 正常都有接近大概2至3成嘅增長嘅、那個配額係啦。 今次都冇例外，都係咁樣。 今次嘅未正式公布，咁但我哋相信咧，喺過去嘅慣例裏面當中咧，應該都會達到呢個標準嘅。 另外今次咧，除咗話多咗深圳灣口岸喺年三十啦，至到年初四個24小時嘅運作啦，另外仲有一個變數嘅就係喺羅湖口岸，其實喺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呢兩日咧，都會延長運作2個鐘頭嘅。咁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都幫到手係即係分散到一啲嘅跨境人流啊？如果係咁嘅話，有冇真係咁多人係搭嗰個跨境巴士咧？個客流量你哋又點樣評估咧？會唔會多咗？其实多了个选择，又未必咁多人搭跨境巴士咧。 其实今次我觉得政府做呢个措施都系几精准下嘅。咁因为首先一样嘢咧，系年三十晚做啦，同埋年初二去做啦，佢唔系天天都做。咁而年三十晚大家都知道啦，可能有啲人部分人士可能年三十晚都仲要开工噶嘛，系咪？咁可能就真系收咗工先赶翻上去内地咁样。咁其实呢个安排系帮到佢哋手嘅。咁再加上年初二就肯定啦，有个烟花汇演，咁亦都有机会出现紧除夕夜放完烟花，有大量嘅内地人士要翻内地嘅时候，咁如果用铁路方面嘅话咧，的而且确系可以最快速嘅疏导嘅。咁你話作為業界，我哋擔唔擔心鐵路搶咗我哋啲客啊？咁樣咁老實講，唔多唔少一定會有呢、這個擔心嘅。咁但係如果用整體嗰、那個人流安排啊、疏導嘅話，其實都係呢個合理嘅安排咯，我覺得係。 另外咧，我見政府亦都提到話，上次曾經試過啲跨境私家車喺落馬洲口岸嗰度有個即係塞住有個樽頸位啦。咁而家就話咧，近新田一帶嘅地方咧，都會有個專用行車線俾啲跨境巴士等等嘅交通工具嘅。咁具體了唔了解係點樣嘅？ 相關嘅措施，我哋暫時未聽到運輸署或者警方同我哋去解説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期望呢個措施係真係會實現啦咁樣。咁始終因為私家車佢哋每一車嘅載客量同我哋旅遊巴嘅載客量係完全唔一樣噶嘛。咁所以如果旅遊巴有專道嘅話咧，其實真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嘅車輛咧，可以快速地去回流咯。 知唔知嗰個範圍去到點？嗰個專道係咪一條行車線定係點樣？嗰啲都未知係咪？ 未有具體嘅信息收到，係啦。 OK。嗱，上次咧，其中一個話旅客即係滯留喺香港一段時間，其中一個原因咧，有報道提到話懷疑就係嗰巴士嘅系統出咗故障啊嘛。咁我想知而家點樣避免類似呢個情況咧？ 我諗因為本身呢個就唔係我自己負責緊嘅路線啦，咁我亦都唔敢去多加批評或者評論人哋嗰個系統啦咁樣。咁你話至於我哋自身自己嚟講嘅話咧，除咗系統嘅維護做翻好啲啦，各方面咧，咁可能會有啲另外嘅臨時嘅措施啦，例如可能譬如話依家大家真係要用嗰電子支付嘅。是不是可以即時就在現場嘟個二維碼就已經是付款了，不需要再在個系統那裡做那個買票、導致到可以減輕那個擠塞的問題，是的。 OK， 好，唔該曬蔡順基，同你傾到呢度。蔡順基就係永東直巴副總經理。另外咧就講到今次有關呢個新春特別嘅通關同埋一啲公共交通嘅安排啦，其中就話深圳灣年三十至到年初四啊五日啦，24小時通關啦，係持有深圳灣啦、落馬洲、黃江、文錦道同埋沙頭角許可證嘅跨境私家車咧，就可以喺凌晨時段過境。另外鐵路口岸方面，羅湖啊，係講緊羅湖啫，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兩日，即係2月9號同埋11號會延長運作至到凌晨2點，點睇？1872311，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早晨。 早晨，小羅文，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點睇今次嘅安排做得夠唔夠，或者有啲咩關注咧？喺啲細節方面有。 好，我自己就覺得政府咧，今尋日啦，就有一個咧好詳細嘅公佈啦。咁呢個公佈就當然除咗俾香港市民之外啦，咁咧亦都俾咧就係內地旅客有一個及早嘅準備，那個時間就揀得啱啱好嘅。咁因為咧，其實咧例如啦，咁咧內地嘅鐵路車票，即係我講嘅高鐵嘅車票啦，咁樣，咁其實通常就14日預售啦，咁樣。咁而家賣到嘅車飛咧，就賣到，如果我冇睇錯，應該係賣到年28啦，咁樣，年29啊，除夕啊，甚至初一初二咧嘅高铁车飞咧，其实就未发售嘅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当局即系港府啦，就咧喺寻日就有一个好详细嘅公布啦。其实个时间就嚟得啱啱好嘅，就俾尽快俾咧内地嘅旅客，特别可能系我哋啲短途嘅客人，可能大湾区内甚至深圳嘅客人，佢做好咧佢农历新年佢庆祝。或者佢到香港慶祝嘅時候啦，嗰、那個交通規劃啦，咁大家都已經知道啦。咁咧，我哋將會有通宵嘅交通啦。咁例如喺初二啊咁樣，所以係初二嘅時候去到凌晨2點鐘嘅鐵路服務啦。咁旅客其實可以咧，即、就、係、是、計算到自己嗰個行程嘅安排。咁我覺得喺尋日公布咧，其實嚟得及時嘅，其實係早嘅，其實係。 係咪足夠咧？係咪可以避免到上次發生嘅事再次重演咧？ 上一次咧喺元旦，即今年元旦凌晨嘅时候啦，咁有旅客咧，即数以千计嘅旅客滞留咗，可能喺咧即过境巴士站啊、铁路沿线啊等等，咁咧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正如头先蔡顺基咁讲啦，咁咧其实根本上因为当时咧就喺新田公路上面咧就有严重嘅交通挤塞啦，咁政府都有一连串嘅措施去确保咧我哋嘅跨境巴士系可以按时咁样咧上到去即皇岗口岸，亦都系可以进。速翻嚟市區啊！再加埋其實有咧鐵路口岸喺度啦，咁樣咁咧特別鐵路其實個載客量大啊，咁樣咁同埋因為我哋今年即係嚟緊嘅例如初一嘅花車巡遊或者初二嘅煙花匯演，唔係喺凌晨舉行噶嘛，可能喺8點9點已經舉行啦。咁完成個節目嘅時候，可能都係10點零鐘咁樣。咁所以應該係及時可以俾咧一啲短途嘅客人咧， okay. 或者選擇即日來回嘅客人啦。咁咧佢係可以咧搭到公共交通工具，亦都可以選擇到鐵路嘅服務咧，翻得到去咧即係深圳。咁我相信其實個問題應該唔會再重演噶啦，係、 okay.。好似你頭先咁講啦，無論煙花或者係花車匯演啦，都有可能。是8點幾9點咁，可能已經係開始噶啦。咁就唔係話去到好似除夕嗰日咧，係去到近凌晨咧，先至係即係開始個活動咁樣啦。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喺深圳灣有一個5日嘅24小時通關咧？定係其實延長時間已經夠咧？即係事實上有冇咁多客係需要深宵翻內地咧？又？ OK， 嗱，我諗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嘅測試咧。咁例如我哋觀察下，咁咧例如深圳灣口岸24小時通客運24小時通關，究竟咧其實整體喺個旅客嗰個模式啊，會唔會將嗰個逗留嘅時間延長啦、啊？又或者其實咧我哋亦都要特別留意嘅。其實咧喺假期入邊咧，除咗客人南下之外咧，我哋自己香港人北上嗰個咧，即係我哋唔使多講北上咧，就係有幾熱烈㗎啦咁樣。咁我哋自己港人。 人都會北上嘅咁樣。我哋將嗰個咧即係深圳灣嗰個口岸嘅時間拉長啲，甚至去到凌晨嘅。咁咧呢個特別可能對於可能年三十萬嘅大家去揾節目啊咁樣，會唔會有幫助咧？大家唔會集中曬落去咧，即係皇崗口岸或者鐵路口岸咧咁樣。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嘅測試嚟嘅，我覺得係。 而家有冇人北上個熱潮啊？去到話要深宵過曬皇崗，所以要開多個口岸，有冇需要咁啦？第二就係、如果咁講嘅話，反而係咪更加便利咗啲本地人、香港人係翻上去北上消費，對成個即政府整體成個對於經濟嗰個策略係咪件好事咧？又 嗱兩部分啦，咁咧第一深圳灣個口岸個位置咧，喺我哋香港嘅西邊啦。如果其實我哋嘅即係市民，如果佢可能喺荃灣啊、屯門、天水圍咧，係一定用咧即係深圳灣口岸上深圳咧就最方便嘅咁樣。如果可能喺我哋九龍市區啊、喺將軍澳啊，或者可能喺新界東咁用嘅口岸咧，似乎係皇崗咧係最方便啦。咁所以其實令到個口岸平均分布啲嘅啫。咁另一方面咧，多咗口岸會唔會令到或者個時間延長，令到我哋更加咧方便上去內地，咁呢個其實北上消費咧，或者其實去咧深圳啊，或者大灣區旅行，其實已經成為我哋香港人咧生活嗰一部分噶啦。呢個亦都其實係我哋一路講緊大灣區融合嘅時候咧，必然會出現嘅情況。咁我諗。其實我哋會去內地旅遊或者去內地消費，我哋亦都一路講咧，話係咪可以有措施，例如重新啟動咧，即係深圳一簽多行咧咁樣。咁其實促進兩座城市嘅人往來咧，我覺得呢個唔係壞事嚟嘅本身。 一方面你可以話係促進兩地嘅人嘅來往啦，但另一方面咧，有啲人講話就係話會唔會令到一啲過夜嘅旅客都會係少咗咧？因為更加方便啊嘛，可能佢哋。深圳住，咁跟住落嚟旅遊咯，跟住即日往返咯，咁會唔會令到酒店業嗰個嘅生意會進一步受影響咧？令到過夜客更加少咧，係咪咁樣咧？ 嗱，其實件事唔係咁嘅，咁咧本身咧我哋放眼闊啲，咁咧大灣區一啲遠啲嘅地方，例如廣州啊，可能咧就係廣東其他地方嘅客人，如果佢嚟香港玩嘅話，佢點都會過夜啦，咁樣或者過夜嘅機會好高啦。但個情況就係、深圳咁咧，深圳我等於我哋香港居民，我哋自己上深圳，可能去超市買嘢啊，我哋去睇戲啊咁樣，我睇完戲都會走噶啦。例如我哋過澳門咧，咁其實例如澳門都有煙花㗎，都會有咧。快車巡遊噶，但可能我哋睇完一樣都會即刻走噶啦，咁樣咁呢啲根本上咧個客人係唔會過夜噶啦，本身就唔應該計算落去我哋個過夜個客人嗰一部分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促進咗反而有咁多嘅便利措施咧，其實反而確保咧，即係大家更加即係可以規劃到佢自己嗰個行程嘅。咁其實令到我調翻轉係令到我哋咧香港嗰個咧，特別喺大時大節入邊嘅旅客容量咧，其實係更加高咯，更加多嘅客人咧，即係可以選擇過夜咯，係。 我见到杨润雄局长的其中一个讲法就是延长口岸服务时间满足即日来回的旅客，相信同时可以会有更加多旅客是因而选择在相关日子的中段来香港，会不会是这样呢？你们业界评估又？ 我自己都相信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是。咁呢令到个旅客呢，其实因为旅客是可以多次来香港㗎嘛。咁所以其实我哋个节庆活动亦都分布得比较平均嘅话呢，再加埋其实喺唔同嘅日子有唔同呢嘅延长口岸或者延长咗个交通服务时间，真係的确係可以令到呢旅客佢密啲落嚟囉。例如年三十晚佢可以落嚟香港之后呢，初三亦都可以呢即係继续落嚟香港玩，一样可以做到嘅，这个系。 OK， 唔该晒，崔连邦同你倾到呢度。崔连邦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亦都有啲讨论话，长远如果今次系做到嘅，会唔会一个测试？长远可以系实施某啲口岸，起码可能喺一啲特别嘅日子啦，二十四小时通关咧。1872311，你讲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继续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加沙卫生部门指责以军的坦克向当地的纳塞尔医院猛烈开火，

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喺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维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米奇老鼠早在1928年出现，而这个版本的版权已经在今年届满，即是它的版权属于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不过迪士尼仍然拥有它的商标，所以即使不违反版权法，在使用米奇形象那阵，仍然有机会违反商标法。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2024年1月24日，农历新年特别安排，年三十至初四深圳湾口岸24小时通关，年三十及初二罗湖延长运作。 李家超指股市波动，但暂未见不寻常。 金管局就认可机构防范金融罪行而交换客户账户信息咨询公众。 土耳其国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敦促匈牙利尽快通过议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讲到口岸啊，深圳湾口岸年三十至到年初四，即系2月9至到2月13号，24小时通关。另外喺罗湖嘅口岸啦，都会系年三十同埋年初二系延长运作，去到凌晨2点嘅。咁所以喺港铁嘅东铁方面咧，都会有一啲嘅配合嘅，包括年三十啦，同埋年初二啦，东铁线去罗湖列车。往羅湖的列車就會延至到去0時56分在金鐘站開始尾班車，大約凌晨1點46分就會到達羅湖站，而離開羅湖站的尾班車就會在凌晨2點30分開出，去到凌晨3點20分是3點20分是到達到金鐘站的。年三十晚就大部分的鐵路路線都會通宵行車的。1872311繼續聽大家的電話，怎看今次這個的服務的延長呢？吳先生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 你好，请讲。 即系我觉得就话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咧，港铁嗰度同埋罗湖嗰度咧，就话延迟到2点钟啊。咁特别咧喺年三十晚咧，嗱，好老实讲啦，内地啲朋友都好重视呢个团年饭啊，各方面嘅。我相信咧，佢哋都冇乜人会嚟我哋香港噶啦。譬如话行花市，佢哋嗰边仲大，仲多嘢行。咁啊，年初二咁你睇煙花都唔係好嘢啫，咁你唔需要去到兩點啊，你延遲到1点或者咩啦，咁俾啲即係佢哋維修嗰方面都啲工作人員都唔使咁辛苦咯，同埋即係各方面咯，我覺得咁佢又要加派人手啦，相信咁亦都要即係要兼職啊嗰啲噶啦，咁樣咁啊另外一邊咩福田嗰邊佢又唔會即係延遲時間或者24咧，咁可能會唔會係內地嗰、那個嗰啲人員係同香港協調唔到咧？咁另外一邊就話年三十至到年初四都係24小時通關咁樣，咁啊正話啊嗰、那個啊。 旅游负责旅游界 出定邦系嘛？ 系出定邦就话啊，有嚟香港人咧可以北上啊，各方面可以即系去买嘢购物啊咁样。咁我哋政府就去年开始就话要夜奔奔提升香港嘅经济啦，系嘛？咁你一方面就利便咗内地嘅人可以即日来回，咁酒店业咁可能嗰个生意率又下降咗噶咯。咁我亦知道佢哋内地人咧都反映意见投诉我哋香港咧啲酒店会加价好昂贵。咁老实讲，我哋出游去其他国家，人哋都同样地会加价噶。咁我哋会唔会话叫政？當地政府去減嗰、那個旅遊嗰個酒店嘅費用咧，唔會噶嘛嚇，即係我覺得即係搬木倒置咯，政府幫唔到不特止，仲令到經濟下降添，我覺得。 好，唔該曬吳先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01，有關於一啲口岸啊通宵啦，或者有部分嘅鐵路口岸咧，就係喺部分日子咧就係延長嘅服務時間。18723101，18723101，其中有啲討論就話會唔會反而係方便咗人一啲嘅市民係去北上係消費咧，或者令到旅客係少咗喺香港旅遊嘅時候咧係過夜嘅咧，過夜客少咗咧。18723101，其中一啲咁嘅討論點嘅咁。另外財政預算下个月28号咧就公布啦，唔同嘅政党啊、团体啊，都有就住预算案咧有一啲嘅建议啦。咁其中咧，香港会计师工会都有一个嘅估算同埋一啲建议，同佢哋嘅主席系同佢哋嘅执行委员会嘅主席倾下先。有香港会计师工会税务司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家华资深会计师，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早晨，陈家华资深会计师，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今次有个嘅预算啦？嗰、那个预算案嗰个赤字啊，2324系去到几多？2324年度系咪都高过原本政府预计话544亿嗰个嘅赤字啊？ 冇错冇错，会计师工会而家初步估计咧，个赤字会大概系1273亿左右，即系相对财政预算案之前嗰个估计咧，都多出咗2倍有多噶。咁、我谂主要都系几个原因啦，卖地收入最明显噶啦。咁因为见到嗰个市面上嗰、那个流标嘅情况都有啦，同埋政府其实都公布咗2324年嘅第四季，其实已经停止出售住宅同埋商業用地，我諗主要都係嗰個市場個情況想再睇睇準確少少啦。咁呢個係應該係最大一個明顯影響嚟嘅。咁我諗第二咧，當然就係嗰個股市同埋樓市嘅印花税啦。咁亦都唔係因為行政長官喺11月嘅時候喺施政報告突然間調低咗嗰個股票印花税，咁呢度有少少影響啦。但我諗主要都係因為整體成個股票同埋投資市場都係大家比較審慎啦，同埋喺加息環境底下咧，大家都會比較小心，都係想睇準少少先。咁我諗香港因為主要都係靠呢幾樣嘅税收收入嚟到維持嗰個公共嘅財政，咁所以因為呢一啲咁樣嘅比較大嘅影響咧，所以我哋估計嗰個赤字都會係有1200多亿咁多 嘅。OK， 但係赤字嘅情況，你估計會維持幾耐？幾時先可以回復翻收支平衡咧？ 這個就真係比較難講啦。我哋其實呢咁多年咧，我哋都俾政府好多嘅建議咧，主要都係針對翻一啲中長期少少嘅，希望可以咧即係引多啲新嘅投資啊，同埋一啲創新科技方面啊、研發方面可以得到更加大嘅支持啦。咁但係因為見到主要嗰個影響都係外圍因素，咁變咗刺激唔到好多嘅本土經濟，咁。變咗，我諗可能都要觀望少少外部嗰個經濟環境、其他國家等等個情況係點樣先，所以我哋都唔會太樂觀話可以出年啊，咁啊好快就會見到。但係我哋都希望政府自己都會本身嗰個資源上面可以運用得好啲，將佢重整一下，咁節流啦，咁睇住啦，咁變咗使錢嗰度審慎啲啦。咁希望嗰個赤字可以越嚟越少啦，唔可以相差太大咯。 講一啲唔同嘅建議，包括節流啊、開源嘅建議之前咧，我想先問一下啦，而家個儲備嘅情況係點咧？我見到你哋都話仲係一個健康嘅水平，換言之，其實跌到幾多少你哋先至係視為一個唔健康，或者而家係到咗一個叫做結構性財赤嘅情況未嘅咧？ 我哋叫做健康咧，因為睇翻如果我哋嘅數字係準確嘅話啦，咁今年年尾嗰個財政儲備大概係7000亿左右啦，大概係11个月嘅政府開支。其實好多學者嘅講法都唔一樣，政府嘅睇法亦都個指標亦都唔一樣。大概11个月嘅政府開支其實都尚算係可以嘅，但係當然啦，我哋都同政府個建議入邊都講咗係要即係響咗少少一個唔係叫警號嘅。一啲信息咧，就係政府真係要去揾一啲新嘅收入來源啦，或者係點樣去擴闊翻個税基。如果仲係依賴税收嚟到做一個收入來源嘅話，咁所以我哋暫時都估計唔到會幾時話可以縮窄翻，但係我哋希望政府都係擺多啲資源喺中長期咯，因為呢個先至比較穩健啲，同埋有個持續性咯。 而家係結構性財政未，同埋都講下啲建議啊，你哋。 我哋覺得就未係嘅。因為大結構性嗰度咧，如果再唔做嘢咧，即係譬如話我哋真係再繼續去依賴頭先我講嗰幾個賣地收入啊等等，咁亦都繼續外圍個經濟咁樣影響住香港嘅話咧，咁我諗我哋就真係會係陷入一個比較難去處理嘅挑戰會更加大。我諗真係要快啲去做一啲嘢啦嚇。 建議方面咧，你頭先提到節流可以點做咧？另外開源又點咧？ 係啊，我就正想講，因為開源咧，我哋講即係主要兩幾個方法啦，包括當然係係咪諗下有新嘅税收，因為唔係一朝一夕嘅呢樣嘢嚇，需要好多嘅研究，有好多持份者，佢哋會好多嘅意見嚇，你徵一個新嘅税，你要一環扣一環，成個經濟環境都會有影響，咁同埋個時間啦。是不是現在呢定是等到經濟恢復的時候再做呢都要政府很詳細去研究咯。所以這件事因為未真正式有的時候呢我想我們暫時都不會說太觀望著。你說如果真的要開源的話呢除了徵收即或者是一些想一些新的稅種我想都是看回政府嗰個政策點樣走啦？例如，譬如話政府都會趨向做好多持續性嘅嘢嘅，綠色環保啊等等嘅，咁會唔會喺嗰度徵收一啲綠色嘅税收咧？譬如有啲國家都會徵排放税啊、碳税啊，咁會唔會考慮呢啲咧？咁最近其實政府都做緊一啲比較大規模嘅税改嘅，譬如話政府都宣布咗2025年對一啲大型跨國企業咧。就會引入一個香港自己的最低税制嘅，即最少都要加15%嘅，而家初步那個計劃，咁呢度都會帶嚟一啲新嘅税收收入嘅，咁加上就係、是。去年都財政司嗰度都會宣布咗咧，足球博彩税啊等等，咁亦都對一啲離岸收入咧重新去劃定一啲要求，咁有可能嗰度又會多翻啲税，所以我諗係一啲種種形形色色嘅一啲方案都可能會帶俾香港政府一啲新嘅收入咯。但我哋都係建議要一啲比較長期嘅同埋穩定嘅一個收入。咁所以呢一度真係要再研究啦。 但頭先譬如你提到一啲嘅唔同嘅收入啦，啲人話幫到幾多咧？咁整體同之前譬如喺土地收入啊，或者一啲即係印花税啊嗰、那個嘅收入嚟比係爭好遠喎、啊，咁係咪真係可以補到嗰條數咧？咁另外有啲人提到話唔同嘅税項都有提出過嘅呢段時間，例如海陸離境税啦、呢、這個奢侈品税啦、啲嘅資產增值税啦等等，係咪完全又唔應該考慮咧？呢段時間都係咪？ 我又覺得唔係話咁快就排除咗呢啲可能性嘅，因為頭先我都講係要研究同埋係時機嘅啫。即究竟係如果而家因為始終個市場個反應都會比較大啦，如果你而家去徵收一啲新嘅税項費用嘅話，咁唔係而家係幾時？咁所以頭先所講或者之前好多坊間或者學者去講提過嘅税種，其實都可以去研究嘅。呢一個係第一個係嗰個持份者同埋成個經濟環境嘅反應。第二咧，我覺得係翻去睇翻香港嘅税制，因為香港嘅税制近呢幾年個轉變好大啊，亦都係受好多國際性嘅税法嗰個環境影響緊啊。變咗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即係有一個新嘅税咧，一環扣一環咧，我哋唔可以。係去整體去做一個全盤嘅計劃咧，係會有好大嘅危機，因為香港以前係低税， 税制簡單，而家呢已經外圍嘅因素令到我哋嘅税制唔簡單啦，其實都幾複雜㗎啦已經。如果再加啲新嘢落去，我哋有一個唔係咁清晰嘅情況俾到納税人或者海外投資者呢，其實佢哋都會卻步㗎。咁我哋香港嘅競爭力呢就會有受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建議政府去研究新税種之餘， okay. 要有一個好全面嘅一個整體嘅審視我哋而家嘅税制咯。 另一個收入來源近呢排都有人討論嘅，就係、是、一啲公用服務嗰個收費水平係咪上調咧？你哋嘅諗法係點啦？另外就係節流方面咧，有冇咩建議咧？ 如果是公共收費呢，其實我們覺得要去加呢就未必幫到一個很大。為什麼呢？兩個原因。第一，我們講緊公共收費呢，最主要都是想即係滿足個成本嘅啫，因為政府有成本去提供呢啲服務嘛。咁我哋覺得有即係滿足到個成本咧，個支出咧就覺得已經足夠噶啦。政府係唔係咁應該去嗰度從中有一啲利潤啊？你明唔明？即係有一個利潤咁而去幫補自己嗰個收入，我哋就覺得唔係咁恰當嘅。所以第一呢一個係原則問題啦。第二就係、是、其實我哋睇翻過往年度嗰個公營收費大概係170億左右嘅收入啦。咁其實呢度亦都唔係一個大嘅數額。咁如果你話要加，都唔會加得好多嚟到幫到政府而家嗰個咁樣嘅赤字咯，所以呢一個係我哋第一個即係第一個問題嗰個觀點啦。節源咧，即係節流咧，一定要噶啦嚇，節流一定要噶啦。咁我哋都建議政府咧，真係特別係大型嘅項目，可唔可以即係再睇翻個時間表？同埋咧，重新去審視一下佢哋當時嗰個預算嘅支出，因為我諗可能因為咁樣咧，有啲大型嘅項目啊，比較長期嘅項目咧，都可能要延誤一下啦，即係緩減一下啦。咁希望可以舒緩一下而家暫時嗰個迫切性先咯。咁所以呢一個都要又係要整體去審視一下。 心目中講嘅大型項目係咪講緊北部都會區同埋呢個明日大嶼？所謂即係叫做緩減嘅意思係咪可能係擱置咧？直情去到係。 我諗又唔係各自嘅，我哋都唔建議，因為呢個始終係要配合翻香港我哋未來咁多年嗰個長遠嘅發展嘅。你講得啱啦，即係包括呢兩個比較稍微大嘅項目啦。咁但係真係要去審視睇一睇係咪要收慢少少，定係點樣重新去策劃一下咯？ 兩個都要收慢，你覺得？ 係啊，我哋唔係話各自，係真係要審視一下嗰個時間表咯。 即係兩個大型項目，你頭先講呢兩個大型項目都要諗成個時間表係咪慢啲咁？ 係啊。 是啊，另外那些纾困措施，即是过往讲譬如派糖啊、派钱啊、消费券那些还做不做好啊？咁 消费券呢，我哋会计师工会就我諗都起码两年我哋都冇乜点建议政府㗎啦。咁我哋嘅态度都係觉得呢消费券都做咗几年啦，由我哋个疫情嗰陣时啦。咁我哋感觉上就觉得见到坊间嗰个刺激经济嘅能力都慢慢减弱緊啦。咁亦都係一啲比较短暂性嘅俾香港大众市民嘅一啲鼓励啦。咁所以我哋觉得政府呢度花咗啲錢，咁會唔會將呢啲錢擺喺另外一啲嘅需要嗰度咧？咁既然我哋而家嗰個財政已經咁緊絕咯，支出又要去減咯，咁希望佢哋可以審慎啲啦，將呢一啲錢放喺一啲更加重要啊，例如係教育啊或者醫療嗰方面咯。咁我諗大眾市民都應該可以理解嘅。咁所以呢個我哋都未係有啲咩建議，政府一定要有一個消費券咯。咁其他嘅嘢就真係要睇整體成個環境，因為我哋俾咗好多意見俾政府，都係關於中產嘅納税人啦，點樣俾多啲嘅稅務嘅優惠佢哋啊，或者係支持多啲嘅市民出去做體育運動啊，咁令到佢哋嘅身心啊、健康啊，同埋整體嗰個香港嘅環境都會更加健康啊、更加快樂啊咁樣樣咯。咁所以呢啲圍繞住文化啊、體育啊，咁我哋都有俾咗好多意見俾政府。咁希望佢哋都會考慮 咯。OK， 好啊，唔該曬陳家華資深會計師。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會計師公會稅務師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家華資深會計師啊，有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哋都交咗一個財政預算案嘅建議。有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學，早晨。 係，早晨，小龍文。 你好，黃國，係咪話工聯會都交咗財政預算案嘅建議啦？講下你哋有啲咩建議先。 好啊，我哋最主要有幾個嘅建議，一個咧就希望能夠振興經濟，就是、通過派發啲嘅消費券啦， 另一方面，一份消費券咧，既係我哋希望呢個消費券咧能夠可唔可以有種嘅優化，鼓勵既鼓勵咧我哋香港人咧留港消費，另一方面可唔可以發揮叫乘數效應，就係、是、消費譬如消費滿員200元就俾100元嘅消費券，係咁樣嘅形式咧去推動咧更加。刺激更加大啲嘅消費，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都建議係咪一啲旅客嘅消費嘅優惠券，都希望就係政府譬如每人俾香港人譬如俾5000元呢啲嘅消費券之外咧，其實都希望鼓勵政府同啲商嘅合作，從多個方面咧去加大香港嗰個嘅流港消費同埋吸引啲遊客嚟香港消費嘅。第二個咧，我哋提出嗰個嘅商鋪嘅閒置税，我哋留意到咧近期好多嘅鋪頭裏面咧嗰個空置率相當高。譬如我哋講香港四大嘅核心嘅商業區裏面咧，佢嗰個嘅空置率去到 9.7%， 比疫情之前咧差唔多高咗一倍嘅。我哋都希望可唔可以係有一個嘅商鋪嘅閒置税咧，去加快咧呢啲商鋪嘅出租，譬如可唔可以通過減租咧，係令到成個嘅市面咧更加流通啲。聽呢一方面咧，低啲嘅租金咧又改善咗好多零售飲食業嗰個嘅經營嘅成本，係希望大家令到成個嗰個嘅市場咧更加活躍啲啊！第三個我哋都提嗰個具體嘅就係可唔可以容許咧，就係動用嗰個強積金或者公積金連自願供款嗰部分咧，去作為一個嘅置業自用嘅用途，因為啲留意到，因為公積金或強積金而家運作多20年之後咧，有唔少嘅户口咧已經累積到超過100-200萬嘅，咁好多人都提過可唔可以動用，即係話法定以外嘅，即係規定雇主雇員各供5%以外嘅自用性供款咧，我都睇過，譬如有啲我哋都建議係咪用公務員嘅公積金可以先行先試咧？因為嗰個比例相當高，好多中級公務員咧，佢嗰個嘅累計比例去到200-300萬嘅，係咪都可以容許佢做一個自業自住嘅投資？咁呢一個咧又冇違背到嗰個嘅退休保障儲蓄嗰個嘅目的，另一方面咧，我覺得有鼓勵，令到好多嘅人裏面可以用到啲錢咧去置業啦。 想搞清楚頭先你講第一點，消費券嗰個係一個有條件式嘅，即係可能市民消費到某一個嘅數額，跟住先至有嗰個嘅消費券嘅回贈。呢、這、一個錢你哋仍然諗住係5000元嘅消費券咁大額嘅。 是啊，我都參考啊。而家好多嘅地方都係為咗刺激經濟，裏面都通過發放消費券嘅形式咧，去刺激個消費，去帶動成個經濟嘅發展。所以我哋都總結咗過去啲嘅經驗之後咧，我覺得可以優化咧，係能夠譬如我見有啲台灣譬如乘以3、乘以5嘅，我哋香港都可以考慮咧，就係消費譬如200元係咪津貼？發放100元嘅消費券咧，就有種嘅乘數嘅效應。其實呢方面我都特別希望政府裏面同埋商界咪有個合作，係除咗基礎之外咧，商界都俾多啲嘅優惠裏面咧，令到香港嗰個嘅成個消費嘅環境咧更加吸引，令到我哋香港人裏面咧更加流動消費，而遊客咧都能夠嚟到香港。 我見到你哋另外仲有啲建議，就話增設雙職媽媽免税額，嗰個諗法係點樣嘅？ 係啊，呢個咧就係我哋希望能夠釋放更多嘅婦女勞動力出嚟嘅。其實香港一方面講缺人，另一方面咧香港個勞動力參與率好低，特別係嗰個嘅壯齡嘅婦女啊，就係25歲到39歲咧，好多一結咗婚之後咧，可能就留咗屋企嘅。我哋希望有個嘅鼓勵嘅措施，譬如話新加坡或者澳洲都有呢啲嘅鼓勵措施。如果呢啲嘅在職嘅母親，如果能夠鼓勵出嚟做嘢嘅話咧，有雙重嘅一個嘅免税額，咁呢個係一個鼓勵呢啲生咗 BB 嘅母親裏面咧， okay. 能夠出嚟工作啦。 免税額去到幾多先可以吸引到佢哋出嚟做嘢？ 我哋你可以參考下新加坡，譬如果第一個細路仔嘅話咧係10% 嘅，第二個咧係15%，第三個就20% 到啦。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值得去考慮啦。澳洲就係一個固定嘅一個嘅金額嘅。 OK， 嗱30秒到啫。咁嘅財政狀況之下，仲繼唔繼續派糖咧？例如嗰啲額外綜援啊、電費補貼嗰啲咧？ 我哋會比較我知道財政比較少啲，但我哋希望爭取咧就係長者嗰個嘅津貼裡面咧，繼續額外派多個月。因為我哋特別關顧嗰個長者嗰個嘅需要，俾咗長者之後咧，其實對於個家庭嘅照顧者咧都有個幫助，都減輕咗佢哋負擔嘅。 好，唔該曬，黃國同你傾到呢度。王国是工联会理事长，有关于财政预算案这段时间都有人提到不同的方法，在这样的财政状况之下怎样是开源和节流呢？开源大家过往都讨论过，譬如一些公用服务的收费水平，有一些新的税种，刚才都谈到了，是不是这个时间要谈，但这个时间谈完之后是不是现在实施呢？那么几时实施呢？18423这 2024年1月24日，农历新年特别安排，年三十至初四深圳湾口岸24小时通关，年三十及初二罗湖延长运作。 李家超指股市波动，但暂未见不寻常。 金管局就认可机构防范金融罪行而交换客户账户信息咨询公众。 土耳其国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敦促匈牙利尽快通过议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9:13啊！讲外面气温先，7度啊，而家得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头先讲到咧预算案方面啊，你有啲乜嘢嘅建议咧？咁政府上年公布呢个财政预算案嗰阵咧，就系预计啊2023-24年度嗰个赤字咧系544亿嘅咁。不过而家有唔同嘅估算都话可能系过千亿啦。你又点睇？有啲咩建议咧？咁18723，有彭先生。早晨， 希望咧出同日都增加离境税， 吓， 同埋咧，因为大陆打得开放啦嘛，落香港咪多人落嚟咯，你日落得领住就20蚊啦，人哋，同埋一样嘢，佢啲高官咧减人工都太多啦，如果效忠习近平责嘅，佢有啲打减人工啦，佢点解唔减咧？减咗少，即系为到即系俾大众。知道嘛？佢入境太多啦。 OK， 好啊，唔该晒彭生，都讲到其中就系一个同入境有关啦，譬如离境税啊等等啦。咁另外都有人提到就系呢一个嘅公用服务嗰个嘅收费水平啊，或者近日有唔同嘅讨论譬如包括资产增值税等等。虽然政府咧都有回复到呢一方面嘅，咁即系短期内咧都冇一个嘅。即係實施呢一樣嘢嘅諗法啦，有關於資產增值税啊，佢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話可見嘅短期之內咧不具備開徵資本增值税嘅條件，強調要考慮香港競爭力啊、鞏固經濟復甦力度啊、對資產市場影響等等嘅因素嘅咁。繼續講翻咧就係有關於對於節日期間一啲嘅跨境交通啊、跨境服務嘅需求啦，其中就係深圳灣口岸咧，年三十至到年初四咧，5日24小時運作啊。羅湖口岸方面就會喺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兩日咧延長運作2个钟头嘅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電話旁邊傾啊，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头先讲到咧呢一个嘅即系新春期间咧嗰个特别嘅通关同埋公共交通嗰个嘅安排，可唔可以讲下整体嚟讲，仲有啲乜嘢嘅公共运输机构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啦？喺个交通运力方面又系咪应付到咧？ 嗱，其实你刚才讲嘅都系对嘅，就系话铁路咧，我哋喺除夕嗰晚。大除夕嗰晚同埋呢一個年初二晚咧，我哋延長嗰個口岸嗰個服務2小時啦。咁就另外就話深圳灣嗰度咧，喺由除夕開始5天咧，就係24小時運作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因為深圳灣嗰度咧，既然一個口岸24小時運作咧，咁變咗我哋係一啲公共交通，譬如話專營巴士啊，或者非專營巴士咧，同埋啲小巴咧，其實我哋都會喺深圳灣嗰度咧做好嗰啲配套，令到無論你係同市區或者係元朗啊、屯門嗰啲地方咧，去深圳灣嗰度咧，其實我哋都會有接駁交通嘅安排嘅，咁就係通宵嘅。咁就同時咧，大家亦都記得咧，係喺1月1日除夕嗰日咧，其實好大部分嗰啲混亂咧，就因為喺呢一個落馬洲皇崗口岸嗰度咧就塞車啊！如果你記得嘅話，咁變咗就係好多時我哋嗰啲跨境巴士啊、 就轉唔翻出嚟。咁就所以喺今次我哋嘅安排嗰度咧，就去呢個落馬洲皇崗口岸嗰一段嘅新心路咧、新心道咧，我哋亦都會安排一條專用嘅車道咧，係俾跨境巴士啊、黃巴啊、小巴同埋的士佢哋係使用嘅，從而就分隔咗一般小汽車同埋呢個公共巴士嘅通道咧， okay. 就希望減低因為塞車而影響即係車輛嘅流轉啦。咁呢啲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係能夠係呢幾個措施咧，都會令到嚟緊農曆假期嗰、那個出境嗰個安排咧。会是顺畅的。 嗯，我哋逐样讲，罗湖口岸嗰度咧，而家就话会有两日啦，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咧就会延长开放服务咧，系去到凌晨两点嘅。点解唔包括埋落马洲支线，同埋点解去到两点咧？个时间点定嘅？ 嗱，其实喺铁路嘅服务咧，其实最受欢迎咧就系罗湖嘅。咁就所以我哋就拣咗罗湖。是作為一個延長服務的對象啦，咁就其實我哋覺得就話我哋延長兩個鐘，因為尾班車就算北行咧，其實如果係平時，如果我哋一般日子咧，佢尾班車咧大約係十一點鐘可以出到啦。咁而家我哋就去到一點鐘到，咁我哋點解你話延唔係延長兩個鐘或者係通宵？其實我哋都係要睇翻嗰個我哋嗰、那個希望，因為大家都知道喺呢、這個年初二咧，其實我哋有個煙花匯演嘅，那個煙花匯演咧就呢、這個煙花匯演呢個時間咧就唔係好同呢、這、一個。一月一號嗰個嘅，咁其實佢係八點鐘舉行啦，咁啊八點鐘可能八點半都燒完煙花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希望能夠提供多一啲時間俾如果佢係要過境個需要咧，咁我哋延長兩個鐘咧，就我哋都覺得佢係可以足夠滿足到大部分佢過關人士，佢除咗一般用呢、這個落馬洲、皇崗或者深圳灣之外咧，佢都可以一個鐵路嘅選擇。咁、 okay. 就因為尾班車去到一點啦。如果係八點半燒完煙花，其實佢都仲可以喺香港逗留，即係有啲活動。咁、然後都唔係太過擔心係尾班車可能佢 miss 咗或者類似咁啦。我哋希望。能夠提供多一個鐵路的服務俾佢哋嘅。 嗱，見到局長都有提到平時咧鐵路日常收車就有黃金兩小時係做個巡查路軌同埋維修嘅咁。而家延長咗服務去到兩點鐘，係咪正正冇咗呢個維修嘅黃金兩小時啊？會唔會犧牲咗一啲巡查路軌同埋維修嘅工作啊？呢兩日？ 係啊，其實如果我哋延長咗一個服務時間咧，咁就嗰個維修嗰、那個我哋嘅窗口時間咧。其實是短了的，因為平時我們很多時候都可能是五點鐘就要開車，五點零鐘都要開第一班車啦，所以有些維修啊或者巡路的安排呢，它可能要調到去第二日啦，你進行的，但是我們都是要平衡返呢個鐵路安全啦，同埋呢個乘客佢過關的需要啦，當然啦，如果是長期連續幾日咁咧，就唔係太過理想嘅，所以我哋覺得即係話，年三十同埋年初二，能夠有呢個安排咧，我覺得都係剛才鐵路維修安全嗰度，同埋一個乘客嗰個需要嗰度咧，做一個平衡嘅。 可唔可以講到包括有啲咩工序，可能呢兩日係唔做，要調去其他日子做，會唔會影響到成個安全？又可唔可以用一個密集式加人手去解決一個時間維修時間或者巡視時間唔夠嘅問題咧？ 嗱，我諗其實一般咧維修咧，其實佢哋有兩類型嘅維修，一類型嘅維修咧。就是他們是一些叫做定了時間的。另外一個呢就是他們要巡路，然後看到有什麼問題呢就做一些維修的。所以呢譬如說定那些維修呢，其實他都可以未必說完全說今天不做明天做都應該安排得到的。當然呢明天做他就要是再安排一些人手啦。但是巡路那些呢就是他們基本上呢盡量都是在收車時間能夠巡到條路，然後就安排一些有需要的維修， 就可能要即刻做啦。咁啊，咁可能譬如話喺延長服務嗰段時間咧，其實佢可能都未必能夠做到巡路，咁就然後可以咁講啦，即係第日補翻。咁呢一方面咧，我哋覺得對於嗰、那個即係鐵路個維修嗰、那個安全咧，都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長期，譬如連續幾日咧，可能就呢、這個就未必咁理想啦。 OK， 連續幾日唔得，但係今次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即係試驗或者叫先導一個經驗？日後喺一啲假期，例如復活節假期都可能有一兩日啦，又或者黃金週開一兩日啦，甚至可能個個禮拜六日一兩日，唔係話長期幾日嘅，可唔可以考慮都係延長羅湖口岸嘅服務時間咧？ 我諗又未必需要個咁過度演繹呢一樣嘢，即係譬如話，其實我哋剛剛個大除夕咧，其實我哋都有個通宵服務嘅，即係一日啦嚇。咁、其實喺嚟緊個農曆大除夕咧，其實喺本地嘅線路咧，大部分都係通宵服務嘅，咁所以係我哋呢一類咁嘅延長服務時間咧，其實以前一路都有嘅。 但重點係跨境嘅嘢。 跨境就其實就多咗一橛嘅啫，譬如話你東鐵我哋去到上水，其實如果東鐵線去到上水，你由呢個金鐘到上水咧，其實都係呢、這個通宵服務啦。咁、你就其實嗰一日咧，其實你都冇得巡路噶啦嚇。咁而家係講緊係由即係、就是、上水去到羅湖。如果我哋跨境咧，就係呢個一個站嘅距離啫。 嚇、所以我就話跨境可唔可以日後都諗，譬如禮拜六日或者多人嘅日子啦嚇。都可以考慮埋延長服務時間。 這個真係要睇睇有冇咁嘅需要，因為未必係譬如話一般時候咧，其實有冇咁嘅需要咧？咁嗰啲我哋睇將來嘅發展啦。 OK。 咁但係我哋而家就處理一啲叫有大型嘅節目之後嘅過境安排，睇咁然後先睇下個過關嘅需求方面啫。 有議員你都提到話，其實年初二咧嗰個煙花就八點半就完㗎啦。咁但係應該旅客就唔會留到凌晨兩點㗎啦。有冇需要喺個需求唔大之下開到咁夜咧？咁 嗱，呢個其實旅客其實佢譬如話八點半佢燒完煙花咧，如果佢知道嗰個火車嘅服務能夠延長得到去到一點咧，我諗佢喺佢嚟講咧，佢就會係多一個選擇，令到佢譬如話佢可能會留喺香港食下飯啦、甚至係食下宵夜啊，甚至可能去一啲夜晚有活動嗰啲咧，其實對於咁樣佢哋更加靈活嘅。我所以覺得呢個咁嘅，我哋能夠延長呢兩個鐘咧，都對於旅客能夠逗留喺香港嗰個時間咧，都係有幫助。 而家就深圳灣口岸啦，就年三十到年初四就24小時通關。頭先羅湖就講到話年三十年初二有個延長服務嘅特別安排。不過內地嗰個新年假期咧，其實係去到2月17日嘅，去到8日嘅。有冇計過初四之後嗰個口岸嘅往來人次？有冇計過而家呢個交通安排係咪應付到咧？ 我哋呢次嗰個特別安排咧，其實就係、是、我哋係應對翻喺農曆年香港有大型節目嘅安排嘅做一個咁嘅特別嘅安排啦。咁就一般，譬如話內地黃金週啊，或者係類似其他嗰、那個有一啲佢哋可能放啲長假期咧，其實我哋即係都有一啲特別嘅交通嘅對應，即係我哋亦都會除咗呢幾日之外咧，其實我哋都一路睇住嗰個交通嘅入境啊，個人數咧，從而我哋再靈活調動我哋嗰啲公共交通運輸嗰個班次咧，嚟滿足呢、這個旅客嘅需要嘅。 另外之前有讲过，你话唔排除延长埋西九高铁站嗰个服务时间嘅，而家最终就冇呢个安排啦。个考虑系点嘅？ 嗱，因为如果我哋要而家我讲一讲咧，就系其实高铁站咧最捞尾嗰一班车都应该系11点可以出嘅北行，咁就如果我哋要延长西九龙嗰、那个铁路服务咧，我哋就要同内地要倾一倾。因為唔單止係香港段嘅，係要係內地 段佢哋都要佢哋嘅服務一齊做嘅。咁變咗就係話咧，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就涉及兩方面，我哋嗰個安排啦。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可以考慮嘅。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能夠，譬如話喺年初二，我哋係能夠安排到羅湖嗰度，因為羅湖嗰度咧，其實我哋即係單方面香港鐵路嗰、那個嗰、那個，當然仲有個口岸啦。咁就嘅延長個服務。咁呢個咧喺羅湖嗰度咧。是會是更加靈活，因為事實上咧， okay. 佢載嘅人數多啲添，甚至 除咗講話鐵路方面啦，就話喺新田一帶都會有一個專用嘅行車線俾啲跨境巴士，因為避免話上次塞咗一啲跨境私家車嗰個嘅喺個落馬洲口岸嗰個樽頸位啦。咁嗰個嘅諗法係點啊？嗰、那個行車線係一條線定係點咧？同埋個範圍去到點樣嘅？ 嗱，佢其實係嗰度有兩條線入翻去落馬洲皇崗個口岸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嗰度係即係粉嶺公路啊、新田公路嗰度就有一個迴旋處，咁入去一個新深道嘅。咁就其實嗰度一路都係兩條線啦。咁就平時咧，其實就冇乜話點樣分大車或者細車嘅，或者公共巴士啊咁啊。咁就我哋而家諗住咧，就係喺嗰段嘅新深路咧，我哋都將嗰兩條線咧，就俾不同嘅車輛行駛啦。即係其中一條就係俾呢個黃巴跨境巴士、的士同埋小巴啦。咁就分隔開一般即係出境嘅小汽車咧，咁變咗就從而咁樣就希望能夠將嗰、那個塞車嘅風險減到最低嘅。 Okay. 最後就想問啦，有啲日子就延長服務時間啦，有啲就係通宵過關啦，有啲講法就話嗰啲鐵路嘅尾班車咧，其實零時啲前咧都會係開曬噶啦。深圳方面巴士站亦都話大部分尾班車咧九點半前已經開出噶啦。過到去內地啲旅客究竟可以有啲咩交通嘅選擇咧？其實有冇溝通過呢方面嘅？半分鐘到呢、這個。 溝通到的就我的理解呢，其實在內地他們都會提升他們那個公交那些安排呢，以配合即是延長過關的安排的。 包括是什麼？巴士會多一點還是怎 樣？就是巴士啊，甚至是一些可能是其他那些服務啦，那就這方面呢，其實我們都會跟內地再詳細在這方面再談一談的。 OK， 好啊，麻煩局長今天跟你談到這裡先。剛剛談過就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有關於交通安排。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回顾一年几的工作，表示以往政府内部处理相关范畴时，多是割裂式，例如一边处理文化体育活动，另一边办旅游。而家就是交由文体旅局集中构思，例如当办文化体育活动，就会构想旅游方面能够怎样配合宣传，怎样借机会吸引更多旅客来港。杨润雄出席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时，回应本港欠缺表演空间时，又说短时间内仍然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当文化越向前发展，就越多人希望有机会表演。場地需求亦隨著增加，因此當局會兩邊一起推動。目前除了西九文化中心之外，東九龍的文化中心大體落成，新界方面亦會做，正一步一步推進。新罕布十二州舉行共和黨第二場總統候選人初選，票站已經關閉。多个美国传媒预测前总统特朗普将胜出这场初选，

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明爱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就擠塞，而家車龍就接近散石灣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擠塞，車龍排到去馬場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同埋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工業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好多人都有养猫，但你对猫的认识又有几多？研究指出，猫其实是咁多物种中最成功而且具备惊人杀伤力的捕食者，是隐藏在自然界的猎食杀手。捕食的物种多达2084种，由爬行动物到昆虫都有，还包括不少濒危物种。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2024年1月24日，农历新年特别安排，年三十至初四深圳湾口岸24小时通关，年三十及初二罗湖延长运作。 李家超指股市波动，但暂未见不寻常。 金管局就认可机构防范金融罪行而交换客户账户信息咨询公众。 土耳其国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敦促匈牙利尽快通过议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一些关于新春期间的一些特别交通和通关的安排，除了在深圳湾口岸有几天是24小时通关，罗湖口岸那个有两天，年三十和年初二那个延长运作的服务时间之外，有其他的交通工具都有一些配合的，除了东铁，因为你罗湖口岸那里延长服务时间，另外是一些的巴士线，好像城巴和九巴都有加开一些线路的。再跨境巴士方面，譬如年三十同埋去到年初四，会新增凌晨时段啦，系用深圳湾口岸嘅服务啦，加强皇岗方面啦，往返市区服务啦，增加来往落马洲皇岗口岸嘅皇巴班次等等嘅咁。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立法会议员张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张欣宇。呢一个嘅农历新年期间嗰、那个。口岸嘅服務安排啦，你自己預計係咪都叫做你預料之內啊？定係都有一啲你本身諗住有，但係冇安排到咧？ 其實大概都同嗰、那個預計差唔多，因為由技術上當時就睇到啦，我哋喺一啲大時大節嘅時候咧，有機會夜晚嗰個通宵能力、那個通關能力唔夠啦，通宵嘅時候通關能力唔夠啦，咁啊當時就睇到其實社會上都好多人話要加㗎，不過我哋技術上睇呢就都覺得其實最有可能性加呢就係呢個深圳灣口岸啦，咁另外呢羅湖口岸呢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大機會可以加得到嘅， 不過佢就嗰、那個年三十晚同埋年初二咁樣隔住日子咁樣去即係開呢個爐口岸咧。咁雖然明白背後嘅原因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度即係年初二晚都要延長咧。咁呢度有少少係即係呢個都係呢、這個就當時冇特別預計到嘅。 你覺得係咪應該要有埋年初一，即係由年三十去到年初二嗰個嘅羅湖口岸都應該服務係延長咧？ 反而呢、這、一個即係我自己對嗰、那個以我對嗰個鐵路維修運作嘅認嗰個理解啦，就本身就諗住應該係年三十晚行通宵嗰晚咧，咁啊東鐵開埋羅湖咧就問題不大嘅，咁啊都冇特別諗過年初二都要開夜啲嘅，咁啊年因為其實。都知道係其實冬天係冇辦法連續咁樣都係開得夜或者甚至乎開通宵啦，因為嘛而家一啲維修安全方面嘅要求啦，或者甚至乎一啲法例方面嘅要求啦，政府監管要求啦，其實係需要有一啲嘅特定嘅維修咧，係大約72小時之內要做嘅。咁變咗如果你連續開得比較夜或者連續開通宵嘅話咧，其實就好容易做唔到個72小時嘅要求。咁呢一個即係雖然我哋有通關嘅需求啦，但係都唔應該凌駕喺嗰個鐵路安全之上啊嘛。所以都知道其實是做不到連續的，所以他現在這樣跳著來做呢都有少少意外的。 所以我想搞清楚，現在這樣跳著來做是不是都即是代表有一些工序維修或者巡視是可能在那兩天是不會做的，包括可能是什麼啦，即所謂減少了這些維修的工序，還有如果你這樣說，是不是剛才你說有一個72小時的限制嗎？是不是日後都不可以是連續有一些日子是要延長鐵路口岸的服務時間？ 呢、這、一個嗱，而家佢咁樣跳住嚟開夜啲啦，即係年三十晚嗱，年三十晚本身因為成個鐵路網絡咧，基本上都要開通宵嘅，咁所以年三十晚預咗係唔會做一啲主要嘅維修，同埋有一啲嘅日常嘅維修都要騰期嘅。咁呢一個係即係已知嘅情況啦。咁佢而家年初二又要開夜啲啦。咁佢所謂開夜啲咧，其實基本上嗰晚都係做唔到嘅，因為我哋嘅正常嘅即係嗰、那個開車時間咧，講緊係五點半左右已經要頭班車要開出啦。咁我睇翻嗰個而家港鐵俾翻最新嘅資訊啦，即係年初二晚咧，其實嗰個尾班車咧講緊咧，可能都要去到凌晨三點幾，所以基本上咧就主要嘅維修咧喺年初二都係做唔到嘅，變咗咧。就一啲最關鍵嘅，可能都要喺年初一嗰晚咧，去做翻啦，咁樣先可以維持到一個可能差二小時，或者係一個定期維修，其他嘅定期維修嘅要求。咁頭先主持你講嗰個情況都係啱嘅，即係其實喺目前嘅科技或者目前嘅嗰個制度嚟講，嚟睇安全制度嚟睇咧，係應該不存在一個可以長期咁樣連續開夜啲或者開通宵嘅一個可行性咯。 即係就算加人手都冇辦法處理到呢、這個克服到呢、這個。 是啊，因为这个不是加人手的问题，而是那条路轨呢，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维修工程呢都要在路轨附近去做嘛，或者定期维修又好，或者抢修又好。咁你当你条路轨行緊车的时候呢，其实冇办法派啲工作人员去做一个正常的维修嘅。咁所以这个就即係都唔係加人手嘅問題咯。 OK， 嗱有啲講法就係今次，譬如新年期間啦，同上次除夕嗰個嘅煙花個唔同嘅，上次就係凌晨啦，今次咧就係得八點幾嘅啫。咁有冇需要係話將嗰個嘅鐵路口岸嘅服務時間係去到兩點鐘咧？有冇人係去到咁夜先走咧？即係另外有啲講法就係話，除咗話羅湖嘅口岸，其實落馬洲支線個口岸係咪都應該係個服務時間有個延長咧？點睇呢個人？ 嗱，呢一個我諗即係本身即係年三十晚同年初二嘅情況有啲唔同啊，因為年三十晚咧本身我哋嘅鐵路網絡都要行通宵嘅，咁所以咧變咗你係順便開埋個羅湖口岸咧，咁即係嗰個影響本身就唔係咁大啦，亦都嗰、那個相對嚟講嗰個額外嘅嗰個投入都唔算太多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都係即係都係順便做埋啫，咁但係年初二晚嚇、的確係嘅。即係本因為放煙花嘅時間係唔同嘅，即係除夕嗰陣時咧，其實放完煙花咧，其實基本上係剩翻黃金口岸咧先可以用嘅。咁但係喺年初二咧，其實佢嗰啲活動啊，放完煙花咧，其實基本上咧主要嘅口岸咧都未閂曬啦。再加上而家其實有呢個深圳灣都開埋，咁我哋睇翻一啲數據嘅啲人流啦，其實你講緊真係有通宵呢個需求過關咧，大約可能都係5萬多人左右啦。咁黃江大約可以食得起2萬左右。咁深圳灣咧，其實個容量係勁過黃江嘅，所以理論上啦，其實只要我哋開咗深圳灣同黃江呢兩個都係通宵即係運作嘅時候咧，係應付咁樣嘅人流量咧，應該係已經夠嘅。不過我諗咧，當局可能咧係諗住即係喺個地理上穩陣起見啦，即係 深圳灣係比較偏西部啦，黃江係中部啦，咁啊羅湖係偏東部啦，佢就想可能穩陣起見，都羅湖都開夜啲。我諗背後考慮係咁樣，如果純粹以人流去計咧，我諗年初二開羅湖開夜啲，其實嗰個需求唔係話真係唔開唔得咯。 落馬洲支線嗰度咧。 落馬洲，因為其實落馬洲嘅位置其實同嗰個黃江嘅位置基本上係即係同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變咗由嗰、那個即係嗰個我諗由資源啊成本去考慮咧，其實你開咗黃江喺嗰個地方已經有個口啦。始終我哋講緊係通宵時段啊嘛，我哋唔係講緊即係平時平日嗰啲時段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取捨嘅話，你俾我揀咧，我都會揀開羅湖而唔係開羅馬洲支線咯。 OK， 另外喺跨境巴士方面咧，咁就而家政府講安排嘅，就話近口岸嘅新田一帶咧會有專用嘅行車線俾啲跨境巴士啊、黃巴啊等等呢啲交通工具嘅咁。你自己覺得係咪可以解決到上次話即係有個樽頸位喺羅馬洲口岸嘅情況咧？ 這個是會有所幫助啦，因為其實上次見到唔單即關口嘅我哋個通關嘅個 capacity 啊，個能力咧，其實一個整體上有好多塊組成嘅，除咗過關嗰啲機啊、人手啊，其實嗰、那個係啦，關口附近嘅道路嗰個本身嘅容量都係成個通關能力嘅一部分啊嘛。咁上次其實見到個樽頸係出現咗喺新田公路附近嗰個入去口岸個位嘅，因為太多車。即係無論黃巴又好，嗰啲中港車又好，或者係啲旅遊巴又好，其實都係要行嗰條路咧，就變咗係塞住咗嗰個入口嘅。咁啊，嗱呢一個情況，所以點解開深圳灣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啦？就變咗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可能中港車啊，即係或者係一啲旅遊巴咧，其實佢本身可以分流去到深圳灣嘅。再加上如果佢喺嗰個路而家喺路口嗰度咧做一定嘅一啲專用線或者分流咧，我諗個情況會大大改善咯。 另一個就同運力未必好關係嘅，但係都同交通工具有關係嘅。就是、上次有旅客都投訴啦，喺除夕嘅期間咁，有啲的士司機啲旅遊點咧就拒絕按表收費啊，或者拒載啊等等。擔唔擔心喺嚟緊新年又係多旅客嘅日子，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咧？你覺得政府係應該要點做咧？ 嗱，我諗呢一個即係呢一個係老毛病嚟㗎啦，已經咁即係大時大節嗰陣時更加嚴重啦。喺平時咧，其實拒載或者係濫收車資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經常會遇到啊，即係已經都唔可以即係淨係用害群之馬去形容啦。咁我諗呢一個其實除咗我哋喺法例上嗰個已經通過咗一條新嘅法例，即係計分制啦，咁同埋再加上即係警方可能都要加大嗰個執法嘅強度啦。咁另外，即係始終我哋開多咗，而家多咗選擇，多咗公共交通工具嘅嗰個選擇咧，咁希望呢個情況係可以改善得到啊！但係長期即係中長期嚟講，其實我哋個的士嘅服務質素嘅改革咧，係一定要做嘅 咯。OK， 好啊，唔該曬張宇，同你傾到呢度。張宇係立法會議員，我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我怀疑世间上究竟有没有天生自律的人呢？但偏偏自律是令我们成功达到目标的关键。曾任美国海豹部队指挥官的乔可·威林克在著作《自律就是自由》分享了纪律的重要，以及如何以纪律为基础建立自由而充实的生活。威林克从他在海豹部队20年的经验得出结论，捷径只是谎话，真正的成功和自由建立在纪律之上。他指出，纪律能够帮助克服种种拖延的借口，带来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 在书里面，作者强调野心是活出纪律的关键。野心并非缺点，而是一种驱动力，令到人积极主动地超越困难和达成目标。他亦指出，纪律不单止在外在行为上体现，更加包括内在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培养。 威林克主张将野心引导在有意义的目标之上，这样的野心能够成为人生胜利的动力。成功的定义取决于个人，可以包括事业、财富、家庭等等各方面。他提到，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版本的成功，重要的是如何用野心去推动实现这个目标。 书入面同时强调了行动的重要性，每一个行为都是一次的选择，即使没有天赋，人们仍然可以选择怎样行动。此外，书入面亦都讨论了两个关键的纪律领域，运动和睡眠。 威林克认为，运动不单止是为了健康，更加是培养纪律和持续力的重要工具。运动应该是多样化的，不拘一格。至于睡眠，有规律地作息，配合早睡早起，将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人生。 其实作者的观点和母亲由细到大跟我们讲的差不太多，那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还未学会自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律就是自由》，作者乔可·威林克，由经济新潮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保障公务员退休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福利相关事宜小组委员会早前就开了会，讨论到政府研究透过公营医疗服务以外的模式，为公务员和合资格的人士提供医疗服务。对于有些意见就认为由政府为公务员买医疗保险，将服务外判得不得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说，以中级别的医疗福利保险计划的保费来计，就是每人每年要8000元为例。如果政府为现在大约57万名的公务员和合资格人士买保险，费用是会相当昂贵，所以暂时未有这个考虑。都还讨论到很多不同的讨论点，请这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立法会保障公务员退休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福利相关事宜小组委员会委员周雪松，早晨。 早晨啊，早晨主持人。 早晨，周雪松，不如都简单同大家讲下先，而家公务员有啲乜嘢嘅医疗福利？所谓旧制同新制嘅公务员嗰个福利嘅差别系点样咧？ 好啊。其实公务员嘅医疗福利咧，其实大家要明白咧，这个系政府作为雇主向公务员，即系佢请嘅雇员提供嘅一种员工福利嚟嘅。其实系同佢签署一个合约嘅时候咧，就承诺咗需要向佢嘅员工提供呢一種醫療福利。其實呢一種咧喺私人機構入邊咧，其實都係好普遍嘅。喺私人機構請人，佢都會有提供一啲嘅醫療保險啊、醫療福利啊咁樣。所以咧，目前嚟講咧，政府有向公務員提供醫療福利。簡單嚟講咧，就去譬如話現職公務員去普通科門診啊，佢有一啲優先籌嘅安排啦。或者去住院服務啊，或者去睇門診咧，唔需要收費啦。等等呢一啲嘅費用，呢一啲嘅醫療福利咯。 舊制同新制嘅公務員喺呢啲所謂醫療福利有啲咩唔同咧？ 冇錯，舊制公務員咧，最主要嘅分別咧就是退休後，佢舊制公務員咧係仍然有個醫療福利嘅。但新制公務員，所謂新制咧就係2000年6月1日之後入職嘅，就叫做新制公務員。新制公務員咧就現職公務員是有醫療福利的，但是到退休之後呢就會沒有了個醫療福利了。這個就是新制公務員和舊制公務員在醫療福利上面最主要的分別。 你自己有什麼關注呢在這一方面？ 我覺得呢就其實當然啦，公務員這個職位呢，我們是 能夠即是提供一些好啲力所能及嘅福利俾佢咧，其實都係為咗等到呢個職位咧有更加好嘅吸引力啦，可以留住一啲嘅精英人才喺公務員系統入面去為市民服務啦。咁其實呢個咧就以往舊制公務員咧喺呢一個福利上面咧係比較好嘅，但係就喺2000年嘅時候就轉變咗啦，就將嗰個退休嘅醫療福利、退休後嘅醫療福利咧就 cut 咗嘅。咁事實上就近年我哋睇到啦，就公務員呢個職位咧，其實佢嗰個吸引力咧就即係似乎係有逐步即係下降嘅一個趨勢啦。成個公務員系統嗰個職員嘅流失率，但係都係比較高啦。逐步亦都投考公務員嘅人數咧，亦都逐步減少。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政府咧係需要去考慮咧，點樣透過一啲嘅福利嘅安排咧，去增加呢一個職位嘅一個吸引力，從而咧令到啲公務員咧，新制公務員咧更加有歸屬感啦。 所以你嘅建議係點咧？即係有翻呢個退休之後嘅醫療福利係咪咧？但係同埋當年其實當年其實取消佢係咪都有個特別原因喺度咧？ 我相信就係為取消主要嘅原因就係政府嘅負擔啦，同嚇。但係依家睇落咧，就似乎個職位又唔係咁吸引嘅時候咧，就政府係開始有應該有一啲嘅諗法咧，就去加強翻即係公務員嗰個福利，能夠等到佢哋嗰個流失率啦，或者呢個職位吸引力更加好啲咯。 咁至於話退休後嗰、那個，我建議政府咧適當地去考慮啦，就即係增加翻我哋新制公務員喺退休後部分嘅醫療福利，或者可以逐步嚟啦，或者依家尋日我所傾嘅一個透過一啲叫做公營系統、公營醫療系統以外嘅一啲辦法，去為公務員提供一啲福利咧，其實係一個可行嘅方向嚟嘅。 Okay. 你譬如話，依家講緊嘅公務員一個洗牙嘅服務計劃咧，佢就為公務員咧就去外判咗一個洗牙嘅服務，等到咧公營系統入邊嗰啲應診時段咧就可以釋放出嚟俾到市民，咁呢個係一個好嘅辦法嚟。 用外判嘅方式，首先會唔會都係個財政負擔大啦？同埋你自己覺得應該係用翻公營醫療嘅體系去處理公務員退休之後嘅醫療福利啊，定係用外面咧？其實你係諗住係點？ 嗱，其實呢個咧，其實用公營系統去處理咧，係不嬲都係嘅，其實係冇問題嘅。依家就出現問題咩咧？就係公營服務咧唔夠用啊嘛，令到佢政府承諾俾公務員嘅嗰種嘅醫療服務咧係兑現唔到啊。你譬如話洗牙服務。佢係排咗好長時間，排幾年先至可以洗到牙，呢個係唔理想嘅。所以佢喺咁嘅情況下咧，就去外判，去出面購買一啲嘅私人服務咧，就令到啲應診時段咧就可以釋放出嚟。 但講退休後，我唔係講緊即係做緊公務員期間要洗牙啊，要牙科服務。我講退休之後嗰個嘅醫療情況。 退休之後嗰個醫療服務咧，其實亦都係同樣道理啦。如果政府能夠為新制公務員提供嘅話，我都話佢可以增加呢個職位吸引力，主要就係呢個考慮啫。 嗯，有係咪有啲議員都提到話用醫療保險去處理？你又同唔同意咧？ 係嘅，用醫療保險，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可以探討嘅方向嚟嘅。因為當然啦，政府就計過條數話45亿啦，似乎睇落好龐大，但係咧，呢一個咧，可能係一個即係好粗略去同一啲法定機構嘅一啲員工嘅醫療福利嘅嗰個保費，直接乘以57万咁樣去乘出嚟嘅。其實呢個係唔準確嘅，因為一個公營機構，你可能講緊200-300人，咁一個 pool 咧，去同保險公司傾個價錢咧，其實係唔同嘅，同你幾十萬人去同保險公司去傾。出嚟嘅嗰個保險嘅範圍啊，保費嘅價格啊，係完全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有心去研究咧，其實應該去精細啲去做一啲嘅研究咯。 Okay. 或者請一啲精算師啊去計一計數。 Okay. 另外，議員就話，除咗用政府直接係俾錢買呢個醫療保險咧，亦都可以用到公務員公積金政府供款嗰個比例，或高過法定比例嘅，用法定以外嗰個供款去買醫療保險，呢個有冇得諗咧？又？ 當然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向啦，但係必須要睇咧，就第一要我哋要睇住公務員其實佢嗰個強積金之所以政府有一個自愿性供款，令到佢高過5%嗰部分咧，其實都係考慮緊咧新制公務員咧係冇咗個長俸嘅安排啊，所以咧係要保留住一筆可即係大概可以有可以保障到佢退休生活嘅一個強積金嘅安排啦。咁至於啊攞一部分。至於係攞幾多咧，我覺得呢個可以探討嘅。同埋咧，呢、這個最重要係一種係自愿性。 Okay. 我自己中意留多啲強積金嘅，我就留喺度唔參與。啊，中意嘅可以參與。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同你傾到呢度。周小松咧就係立法會保障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福利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啊，講到一啲嘅公務員啦，現職亦都係講緊係退休之後一啲嘅醫療福利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聽日再見。